1025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同你用知识擦火花。时日 太快，台女就应该是有才华同埋有学问啊，有智慧喺某方面突出。 但系现代嘅才女都系靓。 系啦，咁我就系会话啦，到底才女系咪一定要靓嘅咧？ 英文嘅一句说话叫 You have good character。英国人咁样讲咧，就即系话你咧系唔靓啦。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哈林识失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呢一代只不过系仲有10年到20年嘅光景，但系你哋千禧世代嘅未来有50年，所以请你哋摆脱种种嘅心障，先至可以塑造明天。张炳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西杰啊，我想带2个仔去啲地方咧，放到电容易去，好玩又有嘢学嘅。 咁不如就 啊，唔好住，我都系觉得学嘢紧要啲啊，难行啲都冇所谓啦。 你听我讲先啦，瑞文，我同陈家俊今个星期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代表分享边玩边学嘢嘅秘诀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带大家漫游天文台。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拓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咧，就叫做怀旧的零食。咁啊，请嚟咗两位咧，就系都从事零食几十年的前辈啦。一位就系吴恩成先生， 系你好。 另一位就阿吴太啊，谢克克女士啊 ，Julie 啊。咁啊，两位咧都应该我谂讲起怀旧零食咧，香港人都好多嘢讲嘅。有呢啲咪零食嘅香港零食，其實阿吳生有冇成幾百種咁多咧？數量都唔少喎，啦查下查係好多嘅咯， 都好多噶。其實香港係啊係啊，即係如果要食嘅，有好多嘢食嘅。 咁但係其實咧，我想問下，零食同呢、這個有啲人話小吃， 係 有啲人話糕點點心，咁係咪有少少混淆咧？即係究竟即係？廣義的零食應該包埋小吃或者小食，亦都包埋依個點心。狹義的零食係咪淨係只係超市買嗰啲，即係要封密嘅、有包裝嘅？啊，如果你小吃，我哋街邊嗰啲咩熟食啊，好多嘢咩啊，豬皮魚蛋啊，全部嗰啲都係小食嚟喎。 係啊係啊， 嗱嗰啲就唔係超市買到嘅咯。 係啊係啊， 雞蛋仔咁，有好多聽眾已經老咗話，我最中意食雞蛋仔。咁啊，雞蛋仔咧就都係。你話算係零食定小吃咧？ 其實真係零食 個意都好廣義嘅。如果你話 廣義嘅零食， 如果你話你要零食，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係平時我哋行街隨時可以攞出嚟嗰啲細細包啊，自己可以自己訂埋食下咁樣樣。但係嗰啲叫地方嗰啲特色小食咧，好似岑老師頭先講嗰啲豬皮魚蛋啊，咁嗰啲咧只能夠講下嗰啲叫小食咯， 小吃 係咯，小吃咯，我哋 都係小吃， 係啊，嗰啲係叫小吃。 廣義就變咗， 係啊， 但係零食，零食個零字係咪表示零碎零？零以前有个名字的不是叫零食的、我觉得还生动叫零嘴。 是啊零嘴。 是吧 因为就是说你正餐以外然后想起想吃又令到你觉得很愉快或者是悠闲啊或者给到你一些总言之可以帮到你一些的、都其实都是一种放松随时可以吃的一种小食啊带在身又容易携带啊这样咯。 但是你这个名字我抄回你究竟零食这个 term 啊这个讲法啊在中國歷史上幾時先有嘅咧？咁啊，你變咗你話你如果係以前古代咧就冇零食呢個 term 嘅，但係應該我估計啊，我都要查證，應該係民國時候咧開始有呢個零食呢個上呢個講法，因為我見到啊，冰心有本散文家呢個冰心咧有本書叫《記小讀者》咧，裏邊就有提到我病後之後咧就唔再食零食噶啦，所以變咗民國嘅時候已經有零食呢個字，但係你哋查翻譬如話唐宋元明清嘅嗰時就即多數就係講點心，或者小吃有冇零食，可能係用英文嗰度譯翻譯過啦，唔知邊個翻譯噶啦。 係啊，呢啲我哋就反而我哋平時咧接觸都係做呢啲嘢，但係真係咁考究咁有文化咁樣去考究咧，我哋就反而真係都唔知道。 哦， 係啊，你話食品點樣來源啊，或者剩咧，咁我哋都有啲傳聞啊、日事啊，都會反而會知道啊。但係你講關乎到文化上邊嘅咧，我哋就爭少少。 唔係應該，因為中西方咧都有零食，西方都有零食噶。而家好多零食，因為先佢哋叫 snacks 啊嘛。 係 snacks， 你查英文咧就表示係 eating between meals。 是 即是正餐之間中間一段時間你就會肚餓又想吃口粒粒、你知道我們經常說口粒粒那些就是零食咯 是 就是 Snacks 本來它來自這個芬蘭話或者是、荷蘭話都是表示咬一口的意思、一口一口的意思就是這裡這樣 就跟我們零嘴的意思差不多 零嘴的意思零嘴用山洞的零食 是 你們兩位從事零食你想起有什麼懷舊的零食令我們想翻嚟啦！我以前新蚊姐成日食嗰啲咁樣嘅熟食檔啊、小販檔啊，即係無牌小販啊，周時咧咩依個咖喱魚蛋啊，這個蘿蔔豬皮啊、碗仔翅啊，啲都係屬於廣義嘅零食。 係啊，係啊，係。 但如果話講以前好難忘嘅零食，其實我哋嗰陣時嗰個物質水平咧，其實真係同而家冇得比嘅啦！嗰啲好簡單嘅嘢食咧，我哋就已經覺得好幸福。譬如阿媽真係屋企冇嘢咁，可能自己醃少少酸蘿蔔啊，咁樣我哋都係一種零食，或者自己都係喐手喐腳，自己去做一啲連接啊，或者各樣嘅食品。即係嗰啲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最零食咧，因為好少話好去出街，即係好似而家超級市場咁隨時去俾錢去買一啲零食，反而係話利用身邊嗰啲小即係嗰啲物質啦嚇，自己做嗰啲嘢咧就反而比較多。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係咁樣啊。如果你話好難忘嘅零食啊，我諗我最難忘應該係水泡餅啊。 水泡饼 系， 而家仲有冇得卖？ 有 水泡饼有得卖啊！我因为我哋嗰阵时好穷啊，如果你话食水泡饼咧，都要配给啊！我妈记得嗰阵时配给，一人都系三个，我哋三姊妹。咁结果咧就系话，因为我自己太中意食啦，咁我咧就自己食晒自己个三个之余咧，再食埋细佬妹一人一个，然之后就话俾我细佬妹听，阿妈一人俾两个就系咁样。俾佢哋講咗幾十年，到而家都仲講緊我當年呃佢個水泡餅食，即係呢啲係好，即係嗰陣時俾到我哋一啲好深刻嘅記憶。呢啲歷食物咧係大感情嘅，喺我哋心目中係覺得。 阿、吳生，你就嚟自澳門，我都係同你一樣嚟自澳門。嗰時澳門，我哋細個時都好多零食。 澳門當時嚟講，主要都係食花生啊、瓜子啊嗰類咁嘅嘢咯，一都係。 但各種不同花生喎， 係啊，有 花生我嗰時澳門再食嗰種，而家香港都有嘅，應該叫做 南乳花生啊， 魚皮花生， 係啊係啊係啊，魚皮花生啊嗰類啦，咁魚皮花生就即係以前我哋公司都有做嘅，咁後屘咧都係俾啲即係。 教識徒弟又冇師傅啦。 哦， 咁啊變咗咧就做下做下就通街都有。哦，咁啊所以我哋又即係就唔做啦。 嗯。 啊，咁啊另外又做咗一家，依家我哋即係自己創咗一種叫蝦子花生呢樣嘢出嚟啦。咁、哦。 咁、你哋啲蝦子花生應該有各種唔同味道㗎係嘛，吳生？ 其實味道都是近呢一兩年才研發出嚟嘅啫，之前主要都係做一隻原味道嘅啫，係啦係啦係啦，啊因為我爸爸咧就比較執著啲嘅，咁佢都係生產開料都係主要都係佢做，咁啊係呢幾年退休啦，咁啊就跟住我哋自己接手做啦，咁我哋就再研發多幾隻口味出嚟。 但係會唔會加咗其他味會貴啲咧？ 誒會啊， 原味應該最平嘅咯。 会啊会啊贵啲 啊！你譬如话用加黑松露咩？有冇黑松露啊？ 系啊有啊有啊！依家 黑松露成本贵喎、 啊。系啊，真系贵噶黑松露。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啲街坊讲法就话，好似黄金咁贵啊咁样。 哦， 因为一 K 佬嘅黑松露，其实得3% 系黑松露。 哦， 即系 坊间所用嗰啲黑松露粉啊，其实真正含有黑松露嘅成分咧，只系大概都系3% 度。 哦， 系啊， 咁变咗你计翻个数咧，真系比黄金贵嘅，佢嗰个 即系同黄金差唔多。 哦， 系啊系啊，因为佢一 K 佬都系用几廿克嘅啫。 哦， 即系黑松露，咁啊，但系做到一 K 佬出嚟啦。 咁可以有啲边个平啲，譬如整麻辣花生咁咪得咯。 麻辣花生都 OK 嘅，咁。即係用麻辣粉啊，咁樣再做出嚟，咁但係咧就 工序好多啊，因為我哋如果想話做一啲麻辣花生咧，令到佢有層次啲咧，都要考少少功夫。你坊間咁多人中意食麻辣，點樣令嗰個麻辣出啲咧？我哋都諗咗少少，即係譬如等佢唔同層次咧，入口嘅時候有少少辣。咁跟住後勁又麻咁樣，即係要調配嗰、那個幾種好多種辣粉嘅個成嗰、那個配嗰、那個先後次序啊，同埋嗰個份量咯，先至會有、哦、都嘗試過好多次先能夠做到。 講起花生咧，我就諗起呢個金庸啊嘅寫武俠小説，有本叫做《射雕英雄傳》啊。 嗯， 咁嗰個歷史背景係講宋朝嘅，嗰時講國政咧，佢哋咧就去鋪頭度話。叫咗啲酒，咁然後伙計拎住花生嚟送酒，嗱就錯咗啦，因為宋朝係冇花生嘅，花生係明朝先輸入中國，所以金庸先生都搞錯咗，都疏忽咗，呢個花生嚟送酒，但係宋朝冇花生嘅，明朝應該係明朝初年咧，就應該係經葡萄牙嗰時喺澳門啊，就係應該係福建幫。福建幫將花生傳入中國嘅，咁然後而家個個都食花生啦，所以你睇到就話花生嘅歷史都好有趣嘅，接不出嚟。 我諗我哋啲歷史啊，或者係嗰啲背景咧，係譬如岑老師一睇咗之後咧，都會得啖笑，因為我哋好多時都係聽人講啊，然之後又你傳我傳啊，都唔知係咪真係事實嘅。其實真係要考究起上嚟，好多嘢都係好似我哋嗰陣時講話啊，咩嗰個年代都未曾有蝦片咁樣樣啊，即係我哋點解會諗到蝦片嚟到做花生？ 你啲零食咧，如果你考究歷史都有趣嘅，我覺得最我見到翻啲零食，譬如呢一種。其實歷史是最古的，應該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棉花糖。 哦， 棉花糖呢，其實應該考究到可以追溯到是古埃及。 哦， 古埃及的時候已經有棉花糖的製品，所以這是最古的。咁你就話另外就係仲有另外一啲咧，唔係小食，可以果然啲小食。我今日啱嚟嘅時候咧，就見到依個去台灣。小食店啊，去食晚飯啊，埋過去。咁我見到咧，佢就原來咧有趣啦，有趣。佢就將台灣牛肉麵咧，正為佢俾你揀。然後咧，另外一個欄咧叫做小食，然後竟然將滷肉飯咧列為小食。 啊， 滷肉飯作為台灣嘅小食。咁呢個滷肉飯係咪小食咧？佢又可能 應該就真係唔係喎。 唔覺啊， 唔覺啦，因為我都。即係喺台灣生活咗好多年啦，咁我變咗我滷肉飯其實都好主餐嘅，我哋可能係好簡單。有陣時一個人食飯咧，我有時喺嗰度讀書， 食台灣讀書， 係啊，我喺嗰度即係熟食一碗滷肉飯，一碟灼青菜，然之後要一碗公丸湯，即係已經係一個我哋學生嗰時代咧一個係餐嚟噶啦，根本即系你要话佢系小食，我都系第一次听到。 但系阿吴太，你知唔知滷肉饭嘅渊源啊？系源自几时啊？ 呢樣嘢真 係位置啦，台灣魯肉飯我以為台灣以為，其實魯肉飯咧，台灣節目有提過嘅。 係 魯肉飯咧，源自周朝啊。 周朝 當時周天子食嘅魯肉飯有兩種， 嗯， 一種咧就魯肉飯咧就攞淋喺嗰啲豬肉嗰度，淋喺糯米度。 係 嗰種嘅魯肉飯咧叫做係純熬煮熬嘅熬啊，即係你熬嘅熬加個四點啊。 係 純熬純樸嘅純。純熬，然後將魯肉飯氹喺而家我哋啲米飯嗰度，嗰啲叫純母， 嗯， 即係周天子咧就食呢兩種唔同嘅魯肉飯，呢就從周朝開始，喺《周禮》有記載嘅，即係魯肉飯 幾千年嘅歷史， 有幾千年嘅歷史啊，成四五千年嘅歷史可以好犀利， 真 係 樣樣都係大學問。 嗱，仲有一樣嘢，你譬如話你講啲零食歷史，譬如話爆谷咁樣。爆谷咧又係古嚟個，爆谷而家我哋成日食，你我哋細蚊仔開始成日食，就嗰種就嚟自印巴帝國。 嗯， 爆谷啊！而家我哋睇起咪成日個爆谷出嚟啦嚇，我哋爆谷嗰時印巴帝國開始有呢個爆谷。不過而家我哋啲人食零食最普遍嘅就係睇波， 嗯， 一定係薯片噶啦，係嘛？ 係啊， 送啤酒啊， 花生啊咁 咯，嗯，啊，或者去酒吧度食洋葱圈啊， 嗯， 都係零食。全部咁啊，薯片系最多人食啦。 系啊，即系可能又简单，跟住花样多，味道多，同埋佢平咯，应该系咁讲。 系， 即系因为啲酒吧有阵时佢都会拣选一啲来货比较平，但系咧味道好重，然之后等啲客人咧可以即系一路食，然之后就可以饮多啲啤酒。即系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商业嘅考量嚟嘅。 但你變咗係咪變咗係細蚊仔中意食多咧？ 薯片啊，細個咧呢個肥 各種糧食糧零食，細蚊仔都食嘅喎。 細個 我最近先睇政府個報告，嚇死我喎！ 嗯， 話香港人食嘅魚蛋嘅數量啊， 係 係55噸啊，即略莫等於340幾萬粒魚蛋啊！ 嗯， 哇，犀利！ 一年啊！你咁啊？依個 我哋昨晚先食咗陳皮魚蛋，尋日先至試咗。 唔係魚蛋啊，個個小朋友都中意食嘅， 係嘛？ 係啊，我哋細個都係好中意食魚蛋。 係啊，因為 街邊篤啊， 係啊，街邊篤又平咧，一食一串，放學就食一串。我嗰陣時係食兩毫子咯， 食兩毫子。 係啊，我食兩毫子咯。 喺依樣嘢係咪嗱？我係知道，譬如嗰考究啲歷史咧，好有趣嘅。譬如蛋撻咁樣咧， 係 蛋撻就係我哋中國人嘅發明，依個係廣州發明嘅。係。廣州二十年代啊，開始出現蛋撻呢回事啊，但係問題香港係咪碗仔翅係咪香港又開始有嘅？我真係懷疑 碗仔翅、 真係 唔係好 似 碗仔翅真係 以前澳門有冇啊？ 以前澳門都有嘅， 都有碗仔翅，可能 係啊，但係都係貴咯，我哋小朋友都即係唔會中意食呢啲咁嘅味道嘅嘢，你走去食下大菜糕啊，下雞蛋仔啊咁樣咯，啊或者咖喱魷魚包啊嗰啲。 嗱，雞蛋仔好似話都好賺錢嘅， 係啊係啊， 我見到話有個鋪租話要90,000個月嘅鋪租都可以能夠維持到啊賣雞蛋仔。 係啊， 排隊添啦，北角啊嘛，好似有以前有啲雞蛋仔， 但係 係啊，我都聽聞過啊，啲。我啲細路仔放學啊，咁佢哋都寧願去排隊。有某些地區嗰啲雞蛋仔都做得好出名啊！即係，但係我哋又唔感覺到佢點解值咁多價錢啦、啊。反而話阿吳生細個曾經同我哋講過，中意食嗰個 炭燒 係咪啊？澳門有個炭燒雞蛋仔，唔知陳老師有冇食過？ 我未食過喎。 喺白鴿巢嗰度嘅。 喺白鴿巢。 係啊係啊係啊！ 佢有咩特色啊？ 落炭燒啫嘛，就係、 是， 哦， 我哋放學排隊排成3-4個字至半個鐘頭先食一底咁樣咯。 哦， 啊，真係好好食噶炭燒嘅，就算依家我哋好多零食都係如果用即係用翻用炭嚟做咧，係好食好多嘅。尤其是好似嗱，講翻我哋啲花生咁啦，我哋啲花生以前都係用炭燒嘅，但係依家冇啦，因為一即係改變咗之後咧，就已經係用電啦咁啊！ 仲有你環保都唔準啦，而家環保又呢個廠， 佢有個淵源㗎。我聽講雞蛋仔點解會出現雞蛋仔呢回事咧，都好似嚟自香港嘅。 嗯， 就有一間雜貨店，因為佢賣雞蛋，好嘅雞蛋爛咗， 係 咁啊，買啲爛咗可以嘥咗佢，然後諗起話將嗰啲爛咗啲雞蛋執咗啲蛋黃咧，然後話做 沙啲麵粉落去煮雞蛋仔，一從雜貨店開始諗起一條橋嘅。 係啊， 又好似初初早期又唔用而家就全部用雞蛋做嘅，嗰時早期用鴨蛋做，平啲係咪鴨蛋？ 咁啊，真係唔知喎，咁細個。 誒，行外人士就同我哋講咧，嗰啲鴨蛋咧做出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彈性係咪啊？嗰、那個面嗰、那個面個個彈性係好啲嘅，即係譬如我哋潮州人中意做嗰啲蚵仔煎啊嗰啲咧，其實都用鴨蛋嘅喎。 台灣都好多蚵仔煎。 係啊係啊，台灣嘅蚵仔煎都係都佢就用雞蛋啦。而家蚵仔煎唔同潮州嘅做法嘅，不過。即係佢哋用鴨蛋咧，係先至帶到個香味，即係正宗嚟講咁樣樣咯。咁、你話個食法，好似我印象中我哋好似蛋散咁咧，其實都係一啲嘅演化嚟嘅。咁好似啲人哋食角仔咧，平時過年有錢嗰啲人咧就包啲角仔啊咁樣樣啦。但係我哋冇錢啊，就要包角仔嗰啲皮咧，就咁拆散佢嚟到，即係好似岑老師所講嗰、那個。雞蛋仔嗰個來源一樣，都係一啲嘅生活小智慧嚟到轉變啊！即係我哋啲人窮則變則通咁樣咧，將啲小食身邊嘅嘢咧就好容易就可以產生一種小食蛋散就係咁樣，我記得係咁樣做嘅。 嗱啦，唔睇你喺台灣讀書，台灣都好多小吃嘅。 系，非常之多。 可以 食 一個特別嘅題目嚟講，我講台灣事。 係啊，可以啊，真係。不過咧，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可能真係回憶咧係美好好多嘅。我印象中是很好吃，但我因為我經常每年都起碼翻三幾次最少的咁、我都係呢一兩年咧疫情嗰度我就翻唔到去啦。如果唔係咧，我哋都翻好多次嘅。咁變咗就啲小食食 下。你翻台北定係台中定台南啊？ 我屋企人咧而家就喺高雄嗰邊咧就 係 啊，高雄係啊。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大部分嘅同學咧就喺台中嚟嘅。咁、但係咧就中意喺台北玩，其實就冇乜點。特定的停留的， 台南我去過有個六合夜市喎、 哦。其實六合夜市已經六合夜市喺高雄嘅， 喺高雄 啊。係啊係啊，咁咧就而家咧冇唔掂噶啦，因為咧可能係自從啲大陸嗰啲觀光客多咗咧，變咗佢哋做啲嘢咧，其實都好一式一樣。即係以前啲夜市咧，我哋都中意喺台灣嘅夜市咧，每一個夜市都有一個特色，佢有啲好好味嘅食品嘅。但係而家咧，你會發覺咧。全部都是好似係全部都係嗰啲貨，你變咗行當當都唔係話太有特色啦。係係啊，變咗就遜色咗少少咯。冇我哋以前可能真係年紀又開始有啲啦，即係變咗好似成硬係覺得以前啲嘢好食啲咁嘅感覺噶。 咁、我廿幾年前去過六合夜市，覺得嗰時都好正， 係啊， 即係好多嘢食。 係啊，我哋嗰陣時啊，專中意去啊，馬英九買過㗎呢、這個咁啊，木瓜牛奶又走去排啊，咁樣樣，即係會咁樣咯。即係當年就係咁，因為我哋當年嘅時候，佢仲未做過總統咧。我當年細個嘅時候，我記得佢嗰陣時咧嚟我哋學校做演講啊。咁我哋嗰陣時咧排隊排幾耐先能夠睇到佢，即係排隊先輪住入去個禮堂嗰度咧，先至能夠即係聽到佢演講。嗰陣時已經覺得佢係一個明日之星咁樣樣啦。 而且佢係嗰時靚仔啊！ 係啊，當然係、 而家就老咗都話唔靚喎。 而家好，我而家個樣爭好遠啊！ 係咯， 冇曬神啊！唔知係咪 以前做法務部長嗰陣， 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真係好靚仔， 靚仔喎！ 係啊係啊，我哋都係我哋嗰陣時係覺得佢做總統府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就覺得佢最靚。 好啦，阿吳太，我哋聽首歌，然後翻嚟繼續我哋個話題，講呢個懷舊零食，就沈殿霞唱嘅《餵食經》。 燒雞柳，我超級中意食。燒魚粒，好過食鹽食。咁香可口，我最恨食。日日辛勞，原為了揾食。雞鴨魚蝦應該多進食，提醒你多食有益，脂肪蛋白最有益力。我認真肥壯，十分有型，體格想健美，學我勿敢食。我強壯兼有力，實冇生。我长命大食，啊食嘢真刺激，花生水果咁富活力，猪肝煎猪肚，每日食我只心食，肥。

佢哋常用嘅昆虫包括蟋蟀同埋蝗虫。昆虫蛋白质越嚟越受追捧，因为佢嘅营养比较肉类丰富。二嚟喺生产嘅过程之中，冇之前提及嘅环保问题。第三，某一啲昆虫以厨余同埋农业嘅副产品为粮食，有助减少废物。最后，佢哋嘅粪便更加系有机嘅肥料。照咁睇嚟，真系一举多得啦。蓝地球，悠然赞岛。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目的为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话题就讲呢个怀旧嘅零食。咁啊，请嚟两位嘉宾咧，就系、是、都系从事零食行业好多年嘅，一个就系吴恩成先生，另一位就系吴太啊 Julie。 系 咁啊，吴生，你专门搞蝦子花生啊？ 系啊， 其实蝦子花生嗰个制作过程系咪都好繁复噶？ 系啊，系几 简单啊？ 是幾繁複的，咁要又要蒸好個皮啦，跟住又要將個皮焗翻乾佢啦，即係好似蝦片咁製作啦。咁跟住咧就要再炸， 係 咁啊，先至可以做到一粒蝦子花 生。即係唔係個個人做到噶？即係你呢啲係家傳噶 係嘛？係啊，呢個家傳。 從你阿爸開始做起。 係啊，我爸爸佢哋創造出嚟咯。 哦， 啊，因為我哋以前係 有冇外銷啊？去外國。 即以前讲翻啲历史，啊，依家有啲噶啦。以前我爸爸嗰阵时系谂住去即系送去美国嘅，咁但系咧，因为美国嗰个关咧好严啊，同埋咧啲花生咧嗰个年代咧，成日都有啲黄霉素啊，咁有啲黄曲霉素啊嗰啲咁样，所以就去唔到外国。 哦， 啊，咁啊，依家就我哋有啲啲货咧就去到啲批发行咧，咁佢哋就有啲办法，唔知道去到边度，我哋又唔知噶啦。 哦， 但系外国都有噶，出到 即系外国人都欣赏噶呢啲虾子花生， 因为佢脆口啦，如果系送啤酒啊，真系最好噶啦。睇波啊咁样。 咁而家你咁多种虾子花生，边种最好 sell 啊？ 依家都系 原味， 都系原味咯，都系始终都系原味系最好食嘅，而我自己都觉得系啊。 哦， 因为其他嗰啲辣味啊，其他啲松露味啊，即系都系好似浓咗啲，因为我哋原味咧那个味道系清淡嘅，其实即系如果讲零食嚟讲，好似虾片啊或者系薯片嚟讲咧，佢哋比较味浓，但系我哋咧真系即系我哋自己落料咧，我自己知道。 哦， 咁我哋都系唔系好多。 点解啲其他人好难学咧？以为你都知啊？你哋呢啲家传秘技。 系啊，因为。真係好辛苦㗎，即係做出嚟。即係以前咧，我爸爸嗰代 交俾我哋咧，之前咧佢哋都唔肯用機器噶，即係因為佢哋嗰代嗰啲人嗰個諗法就話，一用機器一就係懶嘅，所以大部分都係用手做嘅，所以產量真係唔係好多。咁同埋咧，做到我哋都怕嘅，我都怕嘅，即係要攞手做嚟嘅。所以產量不多， 但有冇可能係改用機器咧？ 依家我已經引入咗啲機器啦，咁啊，咪變咗啊產量會多咗啦。咁人就冇咁辛苦啦，咁啊可以即係叫做難聽啲講句可持續發展啦。依家 哦，咁啊好啊， 因為嗰個始終不過有好多工序咧，始終都係要靠翻人手，而家只能夠叫半自動咯，稍微叫重少少啲工咧，我哋都用。因為我哋每次生產都1600多磅花生嘅，咁變咗就係話我哋有啲重即係升高升低啊嗰啲貨咧，就始終都用個機器咧就幫忙咯，同埋亦都有電嘅半自動嘅炸爐，就唔再係以前咧一下一下全部用人手。個巨型嘅鑊咧就全部用人手筆，逐樣筆，即係每日能夠炸1000多磅，係要兩個人輪流嚟到炸。如果唔係咧，真係好攰好攰咯。變咗，因為佢個工序咁繁複，同埋嗰個成本又係貴，即係揾餐食咁嘅心態，所以其實都冇咩人去學佢啦。二來就係話佢哋本身嗰個 因為賺唔到大錢， 係啊，真係揾啖食嘅啫，真係揾啖食。但係問題係話佢都。就係咁樣，所以佢又有個堅持咧，都叫保持到獨特性啊！即係始終而家都仲係佢就係做緊呢只產品咧，都仲係可以即係幾廿年無名無姓都叫生存到 咁 樣。 咁你哋需唔需要加添啲防腐劑啊？依啲咁嘅嘢 就係因為即係我哋就係冇，所以咧我哋啲產品咧個保質期就係有限嘅。 哦， 係啊，因為始終 可以維持幾耐？如果冇咗 我哋依家大約係120天到啦。 哦， 咁因為如果你落防腐劑咧，即係變咗嚟講， 個味唔好， 一嚟唔好啦，二嚟就係話 佢哋好堅持嘅，佢哋成日覺得即係防腐劑其實真係平嘅嘢嚟嘅啫。如果我稍微落啲嘅話，我哋啲嘢可以擺一年不變，你啲好閒嘅啫嘛，啲零食擺一年唔變就真係收一歲。但係佢哋都唔肯落咯，就寧願係靠。所以有陣時兩三個月。如果你存放的地方不好啊，或者是個温度，係啊，你都可以有機會令到個花生係變嘅。咁變咗就係、是、即係點解我哋有陣時會覺得啊，都係行銷港澳地區比較受歡迎呢，因 為 你去到 保質期少， 係啊，好似我哋對上有一個客咁，佢又好喺澳洲嗰邊做網購啊，佢就訂咗一大批花生過去嘅，結果咧個船期有啲問題啦，早輪即係疫情啊各方面咧，佢2.5個月之後先至去到，咁我花生只係賣4個月啫，咁你得個半月去到嗰度賣。那批貨其實都很敏水，所以他再回頭再要的時候，我們都說、不如不好了，因為我們都不想賣壞了自己的、即我們對這方面是挺執著的、即寧願這些這樣的、錢我們都不是很願意賺。 那這個、如果只是你獨家來做，你內地有沒有、銷去內地？因為內地的零食那個消費都很厲害，我看過那個內地報告有成一年有成2萬2千億人民幣喎， 係啊， 幾犀利喎！但內地如果消費你哋依啲咁樣嘅蝦子花生，咪好勁？ 我哋做唔到啦，呢個 我哋都有諗過。 呢啲港澳， 我哋係啊，我哋依家係做港澳， 淨係港澳地區， 因為內地我哋係唔敢做。因為一接咗張單咧，你真係做唔到俾佢嘅。 第一係咁啦，二來就係話你翻咗上去咧，你喺嗰度生產，即係好多制度上邊或者都同我哋一直做開，因為我哋好簡單嘅手作仔生意啦，即係都希望要比較簡單少少嘅環境。再加上就只要一翻到去，我相信咧就各種形式嘅蝦子花生將會出現咯。到時我哋又驚俾人哋抄咗你個。模仿啊，假冒啊，即係呢樣嘢都係我哋平時諗嘅。但係我哋當然希望係更加多人去認識蝦子花生呢樣嘢，能夠將佢即係流傳落嚟啦，可以係咁講。係、 哦、 啊，我哋都希望多啲人識嘅，但係呢個暫時都未曾解決得到，都係做。 你唔好諗，或者你唔好諗全國性，你譬如諗住大灣區。大灣區 諗啊諗啊諗啊，心裏邊有諗嘅。 諗啊， 心裏邊 大灣區又可以維持你個保質期4個月啊嘛，已經 係 嘛？大灣區近啊嘛，你咪喺珠海啊、中山啊、江門啊呢啲冚唪全部 係 嘛？ 係啊，都可以係 咁樣。 惠州啊 咁樣， 不過就真係我哋暫時嚟講， 你喺大灣區設廠啊，吳生。 嗯， 係嘛？即係近啊嘛。遲啲疫情過咗，你就可以諗大灣區嘅。 到時再諗啦，到時再諗。 政府都鼓勵。 在大灣區發展的嘛。 是啊，都其實就如果你要做大呢，似乎你就是很難避免，就是要回去大灣區發展。即係呢條路，好似而家目前嚟講，你去其他地方都唔係咁容易啦。尤其是你話咩 in Hong Kong 呢樣嘢，已經係唔能夠係咪啊？喺某啲國家，我哋已經用唔到啦。 因為咧，零食其實有個前提嘅，點解會有零食咧？零食係隨住呢個生活富裕咗之後先至需要嘅。 係， 因為以前啲人就話：喂，揾飯食，食兩餐都夠啦，都冇時間食，因為生活富裕咗。咁而家閒暇多咗，譬如你去睇戲，比以前嗰啲人睇粵劇。梗係有零食嘅，而家睇波就睇零食嘅。最早期喺西方咧，係馬戲團嘅時候睇馬戲嘅時候一定有零食嘅，即係生活富裕嘅一個產品嚟嘅，係嘛？咁佢先話一路即係話叫做，即係唔係以為填飽肚子嘅，即係以為個有啲口感嘅啫。 係啊係啊，因為呢啲唔係飯，唔係必然要食嚟嘅。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你真係要食世界各地嘅零食，你隨時都可以食到。你點樣能夠話保持個獨特性？個顧客會揀你嗰只嘢嚟食咧，其實真係淨係要做好你呢個獨特性同埋個品質保持，已經係夠我哋有排諗嘅啦。已經係，所以都。要解決咗好多問題先能夠話再做大啲，因為始終我哋而家仲係人手比較偏重啲，咁啊變咗就好多硬體上邊，除非話我哋可以即係加大個投資啦，但係目前嚟講我哋又未曾諗得到呢樣嘢。 阿吳生，你仲諗你以前由澳門到現在有冇啲你諗得翻起嘅零食啊？我記得以前我食過，而家好少見到一種零食個花名叫鼻屎啊！ 哦， 有啊，即係其實係金桔，嗰啲金桔粒嘅，嗰啲叫咩係咪 啊？嗰啲山竹係啦，類似嗰啲咁啦。 係啊，係我哋 有花名叫鼻屎。 係啊，我係啊，一盒仔噶嘛， 一個樽仔， 一個樽仔好似菲林桶咁上下，大細透明嘅，然之後膠。 而家都有得賣。 有得賣嘅。 有得賣啊！喺香港上環永樂街嗰啲批發行，依家都有得賣嘅。 係啊， 即係仲有好多零食，但唔係度度買。譬如我今日先諗起。我以前三蚊仔成日食嘅叫白糖糕，咁而家都有噶， 有， 唔系度度都有。 系，但系做得靓唔系咁多，通常都酸酸地 嘅。 系啊，系啲白糖真系好难做得好嘅，有某一啲都有某一两家都做得好好嘅白糖糕系啊，而家都好难。 因为啲柠檬姜， 柠檬姜 我又以前又成日食到嘅。 哎，我应该带啲嚟嘅，我哋都有。 你哋都有噶？你哋有出噶？ 唔系，其实我哋都系同啲大家行家咧，即系互相即系佢又买下我哋啲虾子花生，我哋又攞啲佢嗰啲出名嘅柠檬姜嚟到卖下咁样，大家做少少生意。 互相交 换。系啊，围炉取暖啊，大家。 仲有边啲同啲行家互相 share 噶？ 有啊，有好多啊，即譬如你话 烧鹅啊， 系啦，斋烧鹅啊，斋鸡粒啊，呢啲全部都系怀旧零食嚟噶，系啊，虎扒合桃、鱼柳，咁呢啲全部都系香港制造，即系我哋咧就好中意同，因为知道嗰、那个，因为我哋做咗呢行都几廿年啦，叫做知道边一家做出嚟嘅烧鹅系最靓啊，边一家做出嚟嘅斋鸡粒好啊，咁变咗我哋咧攞又可以同佢。分享啦，佢攞我哋啲貨賣，我哋又攞翻佢啲貨咁樣樣，咁啊大家都可以互相支持下咯，咁樣樣嚇。 但係阿吳生喺澳門就好多零食嘅，譬如牛肉乾啊、豬肉乾嗰啲，澳門隨時都好成批喎，見到。 係啊， 其實我哋澳門都有做牛肉乾、豬肉乾㗎。係 啊，以前有做啊，以前有做。 我哋都即系，但系澳门嗰啲牛肉乾啊嗰啲咧，我哋通常都系会自己以前嚟讲啊吓，攞翻嚟。至於肉杯入口所謂即其實都是在國內的入嚟嘅啲肉杯，然之後自己係澳門加工燒，即係好少話真係喺澳門即澳門嘅牛、澳門嘅豬，其實係冇乜嘅嚇咁樣樣咯。 同埋魷魚酥啊， 嗯， 魷魚酥都係可以，即係你食街邊嘅魷魚酥得，你食乾貨又得， 係 喺超市買嘅魷魚酥都有，都可以食有唔同嘅風味。 而家主要都係以泰國嘅比較多。而家如果你喺超市買到嘅魷魚酥嗰啲咧，多數都係喺泰國入口噶啦。而家比較即係量比較好啲，同埋個品質好啲嘅。 日本零食咧都好蓬勃噶， 好 日本式嘅零食都好多噶。 佢零食簡直就係、是。 淨係你唔好理佢好唔好食，你淨係見到佢個包裝，你已經忍唔住，即係因為實在佢個包裝方面係比我哋啲即係古色，我哋中國啲或者我哋香港嗰啲。 即係日本零食就係以包裝好最好。 係啊，真係包裝係最靚最吸引，啲小朋友啊、啲女仔啊行過見到。你就真係忍唔住去買，唔理佢好唔好食啦。你買咗翻嚟，你分分鐘你覺得哇，好甜啊，或者點樣啊，或者一件事。但係佢起碼做得最成功，即係值得我哋學習嘅一樣嘢，個包裝已經係一件好好吸引嘅嘢。即係我哋要有陣時，我哋都要放棄我哋啲咁老老套套嘅啲包裝咧，都係要向佢哋學習一樣嘢。 嗱，你講包裝，我就諗咗一種零食啊。我覺得佢包裝咧，就我而家我過年都用嘅， 嗯， 就叫做咩呢，叫做金幣朱古力， 嗯 嗯嗯， 即係你有時包裝成個朱古力好似個金幣咁啊！我而家過年嘅全盒我都擺 都一定擺啊，嗬， 都一定擺嘅，咁多年啦已經。 但係其實佢唔好食， 係我同意。 其實佢唔好食，但係好睇， 係啊， 同埋有啲金元寶都係㗎，都係擺喺嗰個全盒嗰度咧。其實嗰個朱古力都好其次㗎啦，而家啲好多時呢啲嘢擺全盒咧都。食嘅真係唔係好多嘅，因為我哋年年擺啲全盒咧，都過咗新十五，其實都唔係幾添。 唔係，其實呢啲朱古力咧，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全部都係英國入口啊，比利時入口啊咁樣嘅， 就好靚啊！ 好靚嘅，好好食嘅，但係依家啲全部都係國內嘅啦，係啊，所以真係差啲嘅啦。 佢係主要係個功能性咯，其實 朱古力都好多種咯， 係啊。 以前我食過一啲叫足球朱古力喎。當時好似個足球咁樣喎，有金幣朱古力啦， 台灣都好興嘅， 有 阿麥 提沙啦， 花街朱古力 啊，依個朱古力好多，加依個咩個金沙，而家話留意，好多人食個金沙，各種唔同嘅口味，係嘛？然後計埋各種唔同嘅，譬如日本流行嗰啲白之戀人， 係。 是 啊、但白之戀人原來不是朱古力嚟嘅喎，係而家先知嘅，因為我哋後屘先知道，原來即係以前咧，我哋就淨係食啲朱古力，就係知道係咁嘅，啊係要咁甜，係要咁成。後屘先而家越食越講究啲人嗬，有幾多個 percent， 幾多個 percent 咁樣樣，又75%啊，又點樣黑朱古力啊咁樣樣。 而黑色朱古力最好 啲啊，係啊。變咗就係話，而家啲人食嘢真係越嚟越講究㗎啦！你五花八門之餘啊，樣樣都有得揀。 但會唔會其實有啲零食都係因為防腐劑太多，糖分太多，各方面其實唔係咁健康咧？ 係唔健康嘅，所以我哋蝦子花生，即係我哋自己做嗰隻嘢咧。阿老師頭先都問我哋，即係點解嗰個保質期係咁短呢？因為我哋真係冇落防腐劑。其實冇落防腐劑有個好處就係話咧， 健康啲 會。一樣健一嚟健康啲，原來咧就係話啲嘢會變，啲會壞， 啲嘢會壞係好處。 係啦，其實我已經依家近呢幾年咧，我都同啲朋友講，佢話如果啲嘢會變咧，會壞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唔會發毛啊，嗰啲已經落好多防腐劑嘅啦。咁但係如果你會發毛啊，或者會變嗰啲，其實佢係落。好少或者冇落，其實嗰啲嘢係好健康嘅，我覺得係。即係其實我依家我都同啲朋友講推廣係呢樣嘢嘅。你買一樣嘢會變嘅，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早啲買，早啲食係新鮮。 係啊，如果你話嗰樣食品兩年都唔變嘅，你諗下你自己，如果你平時煮嘢食，你有任何嘢，你邊度可能？你就算擺雪櫃，你都唔可以擺咁耐。即係所以佢必然係加咗好多添加劑。你話添加劑健唔健康咧？呢樣嘢就絕對係一定係冇，一定令個身體係有負擔嘅嘢嚟㗎啦，絕對唔健康嘅。所以我哋盡量都希望即係減少啲啦，冇益之中都唔好太多害處咯，食到人係啊。 因為我頭先話嚟之前喺一間台灣食店度食嘅，就佢整一啲菜脯啊，辣椒菜脯好好食噶。我同我老闆講話，可唔可以 買 樽啊？ 買翻樽。 佢話唔得。 哦。 我哋又唔落防腐劑， 哦、 所以只能夠保質期只係三日。我三日就炒一次，然後三日之後咧就抌，用唔曬就抌。 係啊。 佢因為加咗啲就唔好食，係嘛？ 係啊係啊，其實係好嘅。 咁我哋又要播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同大家講依個懷舊嘅零食。呢首歌就叫做美食歌。 甜蜜瓜和木瓜的配搭，有士多啤梨加鲜橙，奇异果来做这鲜果挞，快快手齐齐呀！

仲有半小时的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度有啊吴恩成先生，有啊吴太、阿 Julie 同埋小弟岑日飞，同大家讲嘅题目叫做怀旧嘅零食。咁啊，而家有个听众咧，吴生又系澳门人啦，咁佢同我哋讲咧，佢话喺澳门嘅怀旧小食，唔知吴生有冇记忆？佢话市中区里边咧有个街边档咧做过叫香蕉糕，你记得啊？ 有 佢香蕉糕咧，系个做法就好似鸡蛋仔咁做法啦，但系冇印就 系 香蕉型。系半个多世纪，而家仲记得嗰种味道啊！咁啊，你有冇印象啊？我都 有 印象。 有 香蕉糕 喺大马路近住中央酒店啊，侧边嗰条巷即系其实行入去系盈利街市嚟嘅，好似系就系嗰个巷口嗰度。 是 我都好中意食嗰档香蕉糕噶， 系嘛？ 系啊，好食噶嗰档。 而家香港有冇得食啊？香蕉糕 冇啊，冇人整啊。 而家澳门有冇啊？如果我哋去， 依家我谂相信，就算有都冇当年嗰啲咁嘅味道啊，因为可能当年系炭烧噶。 哦。 啊，依家有冇炭烧我真系唔知啦。 哦。 但一定炭烧一定系最好食。 佢话依个澳门仲有个叫做花尖饼仔，就有个小小嘅水泡饼仔。加喺上邊喎，依、這個就好似阿吳太講個水泡餅，係 啊係啊，係嘛？佢嗰個花尖餅咧，其實最好食係嗰個餅，嗰、那個花尖只不過係吸引我哋嘅好睇，因為我有少少怕食嗰啲，因為咧有一隻稻蟲餅咧， 好似花塔餅啊， 係啊，好似佢 花塔餅嘅稻蟲啊， 係啊，好似佢噶。其實我好怕嘅，因為我哋細個都食過嗰啲稻蟲餅，嗰陣味好難咯。 咁啊，但係有種你唔知啊，我諗你兩位都試過吹波糖啊， 係啊，吹波糖有。我哋細個即係青少年時代成日都吹噶啦，嗰陣時啱啱線有地鐵啊，仲喺地鐵度。吹到嗒嗒聲咁樣樣咧，哇！幾黑人憎啊，成個飛女咁樣嘅嗰時細個好興咁樣嘅。 不過講起澳門咧，阿吳生應該知啦，就話呢個澳門嘅葡撻， 嗯， 啊依個係而家香港啲快餐店有啲推出葡撻啊，唔同澳門啲唔同喎。澳門有兩種葡撻喎，吳生知嘛？一種喺葡京酒店嗰度附近，一個就喺探仔嗰度喎。啊，即係兩公婆拆散咗之後咧， 馬加列同埋邊個？ 係啦。兩個係咯， 安德魯好似喺路環嚟嘅。 路環係啊，路環嗰度，路環嗰個就係果種葡撻，同埋你中意食邊種啊？男嗰種定係女嗰種啊？ 都係中意食男嗰種。 係啊，嗰只好似即係最初我哋食嗰只接受比較正宗啲，係咪啊？後尾變咗少少，嗰個皮冇咁鬆。 馬加列嗰啲即係都好食嘅，其實，但係即係你。即係我哋呢啲老人家中意懷舊，真係都係中意第一下 先入為主。 係啊，因為澳門咧好多時我哋細個嗰陣時咧食好多嘢都係用炭燒 嘅。啊係， 嗰種味道咧真係揾唔翻嘅。 係即係兩種，要你去澳門要比較嗰兩種唔同嘅葡撻，都應該算係零食㗎啦。即係葡撻咁樣就變咗係澳門，但係應該去加埋，唔知你兩蚊冇去過，你直情去葡萄牙里斯本有正宗嘅葡撻食。 冇去過， 我喺去里斯本啊，因為嗰度咧就葡撻嘅來源係喺里斯本嗰個教堂嗰啲修士啊，係製造出嚟嘅。但係嗰種葡萄牙喺里斯本嘅葡撻同澳門葡撻唔同，就多咗一樣嘢，澳門葡撻冇嘅 cinnamon。 嗯， 即系渗咗啲鲜柠檬落去，中文叫咩啊？ 焦糖啊？ 唔系，鲜柠檬咪芝麻啊？ 唔系， 啊， 即系只渗咗嗰啲芝鲜柠檬喺上高咗，个味道就唔同咗香好多。 焦糖啊，系嘛？ 啊， 我冇食过，唔知道。 所以呢个就系呢个系喺里斯本食嘅。里斯本食嘅就有啲唔同嘅，系嘛？咁啊，有啲聽眾就講明咗話，有啲係咪算係零食咧？豆腐花， 豆腐花唔應該唔算啊！嚇，你反而話煎釀豆腐啊嗰啲咁樣，反而 三寶 啊咁嗰啲都仲可以叫 豆腐花唔算啊，都係街邊賣嘅啫。 好少， 我覺得 即係唔係篤住個周街行咁嘅感覺咧，唔。好似比較唔係零食咁嘅感覺，佢可以係一種小食啊， 即街頭小吃。 係啦係啦， 佢叫小吃街頭小吃， 當係下午茶啊，當係咩咁，有少少啲咁多飽肚或者飯後甜品啊咁樣嘅感覺嘅。 你反而少，即如果你話好零食嘅，又唔係幾算嘅喎，應該。 哦，我就食豆腐花嶺嗰一次嘢，我喺泰國一個小鎮嗰度咧，就見到就話：哎呀，小街邊食嘢唔乾淨，我見到個豆腐花出煙嘅。 係啊係。 咁我咪好穩陣咯，咪食咯。後屘翻嚟即刻屙肚，後屘反省點解個豆腐花出煙都屙肚咧？後屘醒起啦，唔係啲豆腐花問題，佢係落啲糖漿，嗰啲糖漿有問題。 嗯， 嚇、啊，收啲糖漿，嗰啲糖漿就係又唔乾淨。 咪有陣時佢啲料咧好難講，我都有曾經試過喺泰國領嘢嘅機會，但係又係出煙喺度燒烤嗰啲小食，好食噶。但係食完之後，我哋就 delay 咗一日，就翻唔到嚟香港，就喺澳門喺呢個嘅曼谷入咗院，又係成家人冇入到院，去咗急症室，但係逗留咗成晚，即係要。 係食咗咩啊？ 雞屁股。 雞屁股。 雞咩咩？佢叫台灣就有個好靚嘅名啦，七里香咁樣。 七里香 啊，就即係會有個好靚嘅名，但係即係佢燒到好，真係好食啊！燒到，即係只不過係我同兩個女咧，一人食咗一串咧，結果就三母女留咗喺曼谷住多咗一日，就係為咗嗰串咁嘅雞啤啤。 哦， 阿吳生唔肯食啊，幾正啊！ 哦，咁你咁樣先見之明啊，吳生。 係啊，我好怕 明明燒緊火，好熱辣辣噶嘛，係咪先？但係可能佢個嗰個料本身根本上都唔知擺咗幾耐，你淨係表面燒嗰下，根本消滅唔到入邊啲細菌，可能就係咁。所以我哋而家去街食嘢咧，就嗰次經驗之後咧，都謹慎咗，因為慎防落極生悲啦，叫做。 所以有啲嘢咧，你係咪講零食咪腸粉咁樣？啲聽眾問腸粉算唔算係零食啊？咁樣咁你而家街邊十嗰啲咁樣嘅。嗰啲咪就係連埋一齊嘅，沈芝麻嗰啲就同雜茶樓飲嗰啲唔食嘅，唔同啊嘛。 同腸粉，我哋細個嗰陣時係食飽肚噶嘛， 食飽 餐噶嘛。 而家都係㗎，有陣時腸粉都會跟翻啲魚蛋啊，跟嗰啲燒賣咁一盤，咁你都係食飽肚喎。 咁仲有一樣聽眾問啦，濃縮糖。 系呢样系啦， 要 讲噶呢样系啦。 以前系皇喺中国嚟讲系 皇帝啊， 皇室用喎，皇室嘅享受之一。 嗰阵时系听过话，浓缩糖就系、是、唔知系咪乾隆啊定几时？唔记得系一个皇帝喺宫前御前表演，佢中意咁佢就赐佢个名系浓缩。我记得我曾经睇过啲咁上下嘅故事仔啦，就唔知真实。就系、是、入过皇室就皇帝赐个名叫浓缩糖。 系。 咁所以，但系而家呢门手艺咧，都少人做啦。香港有， 香港有， 都有街边都有得 卖， 但系做得好咧，都因为喺超市嗰啲咧，有阵时做耐咗咧，其实嗰个松软程度冇咁好啊。其实样样食品都系最主要一样嘢，那个巧妙好食咧就是、新鲜。 系 哦，新鲜先能够即系。 咁你就唔可以落防腐剂噶啦，如果你要新鲜， 系啊， 新鲜做。 不過糖的防腐能力又很高嘅、 啊， 糖就防腐能力比鹽更加之好嘅喎。依樣嘢都係我哋做咗啲小食呢一行咧，先至比較知道。原來糖係仲阿吳生係咪啊？ 係啊係啊，糖嚟醃嘢係比鹽更加好嘅，即係好似我哋醃即係以前 咁鹽焗花生咪佢要一落防腐劑個保質期唔耐。 鹽焗花生，因為佢鹽焗花生你一定係。經過浸水噶嘛，咁一索咗水分咧，咁啊梗會有即係好易會變質噶啦。 哦， 但係咧，如果話即係用糖啊或者鹽咧，因為如果你話做防腐咧，你嗰個濃度好高，根本你食唔到嘅。 嗯， 啊咁，但係糖嘅如果濃度高咧，都可以食得到啦。好似例如我哋以前做杏仁餅啦，肉心杏仁餅咧，就最麻煩就係話嗰啲豬肉咧醃過夜之後咧， 肉心 如果醃得唔好嘅啲豬肉肥豬肉啊，好一焗個杏仁餅之後咧，個肉心咧就好快益啦，變啦。 即係一定要入糖入得夠。 係啦，如果你入糖入得夠咧，醃得夠咧，嗰啲肉心杏仁餅咧真係可以擺即係一兩個月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醃得唔夠咧， 嗰陣肥豬肉咧透曬明咁樣樣，如果肉入糖入得夠， 係啊。 不過而家都少人食啦，因為要話健康啊嘛，要。 仲有一樣嘢係咪中國即係香港特質嘅零食啊？定外國冇嘢糯米糍。 其實糯米糍好多人都話係香港發明添嘅喎，曾經講係啊，因為話即係 我嗰陣時係聽人講係話喺長，即係喺長，直情係發明完喺長洲嗰度。 嗯， 而家咪後期咪話轉變成將料變成芒果啊，變成各樣餡，更加發揚光大。話最初係喺嗰度發生，我唔知係真定假。係啊，呢個糯米糍其實而家變化多咗好多啊，各種 多咗日本化咧，譬如綠茶嘅糯米糍咧，我最近先見到， 即 綠茶味，呢個就係好明係又話沙皮味。 係啊，你好似即台灣嘅麻薯咧，所謂咧，其實都係。都是同樣的嘢嚟嘅，都係嗰類嘢。佢個變化係多啊，各種餡料啊，無論芋頭啊，你數得出的各種餡料，佢都可以加喺面頭變化。日本嗰啲啊更加之靚啦，係咪？通常都係綠茶，然後包啲紅豆喺面入邊啊，咁樣都好多好多口味啊，各種口味一包包。你諗下嗰啲咁嘅糯米糍可以漂洋過海嚟到我哋個超級市場嗰度擺咁耐，可以賣咁耐，其實都真係落咗唔少嘅。系啊， 咁呢个就变咗中国嗰个糕点历史啦。即系话而家中国糕点出名咪叫做孔府糕点咧，就是、孔子流传落嚟，即系孔子好注重呢啲，咁都系重视零食噶嘛。所以我以前去旅行去曲阜咧，就喺嗰度招呼我哋食孔府嘅糕点，拜谢咗。咁啊，因为孔府糕点出名就嚟自呢个清朝光绪嘅年间啊，呢个慈禧嘅六十大寿啊，嗰时嘅孔子嘅后裔叫做孔令仪啊。就送父之孔府糕点俾慈禧，慈禧食咗好中意，咁啊召见咗孔令仪入去，俾佢就赞佢话佢啲孔府糕点食得食。我喺以前喺曲阜都食过就嗰啲蛋糕咧，就觉得油水唔够，差过香港而家几间饼店做嘅蛋糕。但系佢哋另个名，佢唔系叫做蛋糕嘅，我哋叫做蛋糕啊。而家喺孔夫子故乡个曲阜啊，佢叫蛋糕叫做黄糕。 听过喎，黄糕就真系。 你听过黄糕？ 听过黄糕，唔听过黄糕。 佢咪叫蛋糕，叫黄糕，但系佢油水唔够啊！我哋啲牛油好劲啊！呢个西方各方面嘅就做唔到，即系大陆，我系喺大陆食过好嘅蛋糕，即系香港食到好。 系冇个面，佢唔知系咪面粉冇咁靓定系点样？ 我喺北京啊，各方面都食过啲蛋糕都系唔掂噶，唔合格嘅，全部上海啊、北京都唔掂，系香港嘅蛋糕好食。你買生日蛋糕，香港就全部都幾間餅店都做得很好嘅。 係啊， 內地就做蛋糕唔掂啊，內地兩樣嘢都做唔掂嘅。一個蛋糕，因為佢真係唔夠香港咁西化，蛋糕做得唔好，麵包做得唔好。哇！啲鬼佬啲麵包啊，即係你嗰啲法國餐廳啊，真係俾你十幾廿種麵包俾你揀嘅。 嗯， 每隻都好食嘅，全部係嘛？呢啲就外國佢哋全部嗰啲餅乾各方面可以， 可能中國都係擅長做我哋啲中式包點咯。你反而嗰啲乜乜包嗰啲咁嘅小籠包啊，咩菜肉包啊，咁嗰啲反而可能做得唔錯咯。佢哋嗰個皮同嗰種麵粉同埋啲做蛋糕嗰啲兩種嘢嚟嘅，做法都係唔同。 佢而家你香港你唔係好啲正宗，你譬如你去開封食嗰個第一。第一食呢個天下第一城啊，即係嗰邊食小籠包啊。而家香港嘅小籠包做唔到佢，因為佢哋有個花名嘅，佢哋一台就台十籠小籠包出嚟，然後佢哋個花名就提起就似燈籠，放下就似菊花。 哇！ 你諗下嗰個皮幾薄？ 係， 即係嗰個小籠包拎起上嚟咧似個燈籠，但係你唔拎起咧放翻低咧就似菊花。 嗯， 咁依先至叫做最威水嘅小籠包。而家我未見過，香港做唔到呢個層次。 香港啲而家喺香港， 我喺豐城食嘅， 都係講緊話台灣過嚟嗰間鋪頭做嘅小籠包啦。如果喺 唔得，嗰間唔得。 係啊，我都覺得 我哋大家都知係邊間。 係啊係啊，佢話佢自己話自己十八摺咁樣樣啦。其實你如果行過見到咧，而家全部都細路仔做嘅，即係嗰啲年輕人喺度流水作業咧，其實都有少少唔。不是那回事嚟噶啦，反而另外一間又是台灣過嚟嘅嗰間嗰啲反而就可以喎。我哋最近食到，因為比較食到我哋以前喺台灣食到嗰種感覺。 但會唔會阿吳生，其實呢啲咁樣嘅零食嘅手藝會唔會失傳咧？譬如你哋而家蝦子花生係家傳嘅，咁而家你下一代呢啲仔女又會唔會要承繼你哋呢樣嘢咧？知唔知啊？冇啊！你啊，承繼你阿爸。 係啊， 佢應該都好難搞啊！佢而家，因為佢生咗兩個女，佢哋個家庭咧都幾重視呢個男性呢個嘅成全。 唔緊要啊，女仔都可以發揚光大噶。 係啊，但係問題嗰兩位小姐似乎對蝦子花生又唔係好感興趣，佢哋 我都唔想去做，因為好辛苦， 好辛苦。 因為都係真係 咁，你都揾個徒弟要承繼噶咯。如果係獨家嘅話。 等 要發揚光大， 要等有緣人啊！真係要肯入行先得，因為佢而家都未曾到話，你即係唔好幻想話做出嚟真係好舒服，真 未有 future。頭先我講咗大灣區搞可以， 係啊係啊，但係問題好多而家啲人做生意都係以為即係嗱開間網店嗰啲單就飛埋嚟㗎啦嘛，係咪先嗱？我喺一開個鋪頭啲錢。就埋嚟噶啦嘛，佢唔知道原來你由買料又開始準備功夫，收咗工之後你仲要清潔，仲要剩，呢啲唔係做一日喎，係每年每月每一日係數以年計，你能唔能夠做到呢啲咁嘅堅持，能唔能夠守到落去呢？其實唔係咁多人肯入行嘅，因為真係辛苦嘅。我哋啲手作仔，尤其是你話如果係話講緊話香港製造咧，又要捱貴嘅人工，又要捱。即係好多嘢啦，無論交通配套啊、運貨啊，各樣嘢全部都係嗰個本錢係好高啊。 但你哋應該啊，吳生應該好自豪嘅，因為變咗應該係依個全世界獨一無二嘅咯。嗱，內地又冇，台灣又冇，全世界各地都冇，只有你哋有。咁已經好 unique 嘅一樣嘢嚟喎。 系噶， 系嘛？ 呢樣嘢佢人生最大成就嚟。 unique 嗰啲係獨一全，你講起話。有咩？全世界獨一無二喎， 係 冇人做嘅咯，已經好似你話齋冇人識嘅喎，即係有個家傳秘技喺度，係你哋家族所創喎。 係啊，係啊，呢樣嘢係我哋好值得自豪。點解話即係幾十年嚟即係叫冇名冇姓，我哋都係同人哋做代工，但我哋都生存到落去咧，就係證明即係佢嗰隻貨真係都有。 成個工序最辛苦係邊一 part 啊？ 第一日。即係點樣能夠將嗰個花生嗰出邊嗰陣皮做出嚟？ 哦、 即係冇又 即係嗰陣皮係最難嘅。 係啊，因為配方亦都係特別㗎啦，做法亦都係特別啲㗎啦，同埋要時間。 系 呢、這個時間就係阿吳生覺得最難的。 啲工序係重複又重複咁樣，好悶，辛苦。 又悶又辛苦，每日如是，做到真係都有啲勞損嘅，都係啊。 我知道你有一種係加咗啲真係加咗啲蝦子落去嘅名副其實。 係啊， 係啊。 咁係咪好味啲？加咗蝦子。 係 野味啲， 野味啲嚇、啊。我哋用咗啲最靚嘅斗門嘅蝦子。 斗埋蝦子，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個即係鮮味係好多嘅。係 咪送走最好食啊？ 係啊，係即係我以 送咩送？唔係送孖蒸嗰啲咁樣，唔係送中國酒。 通常嚟講，我哋依家都係啤酒啦。 啤酒 係啦係啦，但係依家我哋有幾隻款啦，咁可以啊。 呢個係白酒涼拌喎，因為我哋有啲。 客咧 去嗰啲，唔係啊，直情係外國嗰啲 白酒， 因為我哋有客人參加嗰個美酒佳餚咧，即係早兩年有舉辦啦，咁佢哋都用我哋即係呢只花生咧嚟到伴住，同埋我哋即係酒業嗰度都有啲朋友。 即係送白酒，唔係送紅酒。 係啦，白酒、黑子花生咁紅酒嘅話咧，我就提議大家可以試下用黑松露，或者係啦，黑松露亦都可以配香檳， 哦、 真係非常之唔錯。咁 即係你白酒咪用香檳咪好？ 都即係有好多噶嘛。咁你香即係我哋做咧就係嗰啲客咧。俾翻我哋嘅意見咧，就話原來配白酒係 好啊， 帶到嗰個鮮味出嚟。 呢個最大嘅好嘅貼士咧，就蝦子花生送白酒。 係啊， 好啦，咁我哋要講講聽晚嘅節目。聽晚咧就係由呢個林義樂主持，就係習佩雲做嘉賓，同你大家講嘅題目叫做《由娛樂夢到化妝夢》。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啊張偉基嘅節目啊，就係、是《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好啦，最後嗰首歌就是周國賢唱嘅《食碗你》。拜拜， 拜拜， 拜拜，拜。 一早起身跑步，然后发觉我对鞋烂咯，翻身工都感冒，全日对正冷气喂个路，天光天黑都做，咪点样有钱炒电视？ 你一早夜早早都背脊够大肉颈痛，要贴埋石膏布。好想放假唔做嘢，全日要嚟滑水，但我已经冇乜山水。租大厅，求其大屋有两万尺，其实未够摆到晒平日嘅跑车。怀念曾经喺天台对下啤，劈到好醉，幻想喺红机上奇遇空姐。不过我原来第朝一起身要做嘢。身洗袜，来回腋都对鞋见臭。出街饮杯心麻，来回包好鬼当任受。赶翻公司开闸，原来公司放紧休。